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应许我们，你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你的子民。父啊，我们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就真的成了我们的上帝，就也叫我们真的成了你的子民。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今天就居住在我们中间，今天就差派你的圣灵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做我们子民该做的事，合乎子民的身份，发出合乎你旨意的敬拜。我们传扬的是你儿子的道，我们听到的愿也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天父使我们配得光明的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牵引我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是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上帝的爱子至高全备，有一切的丰盛，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借着他道成肉身的死，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到22节为止，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救赎全然是上帝的工作，罪人除了自己的罪以外，罪人对自己的救赎毫无贡献。我们是问题，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是解决方案，救恩唯独属于耶和华上帝。但是在23节，保罗继续写，我今天用的大部分是和合本修订版，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摇动，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仆役、奴仆，或者和合本执事。你不觉得如果没有第23节会比较好吗？只要你们持守信仰。为什么要有这个只要？没有只要，你们直接跳到24节不是很好吗？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很快乐， OK fine， 保罗，你为我们受苦有什么不好？但是保罗说，只要你们持守信仰。难道罪人得救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罪人他自己的努力吗？自己的坚守吗？保罗是不是说，你们是否真的与上帝和好？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是否真的能够毫无缺陷的来到他的面前？最终还是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表现。拯救是否真的是100%唯独属于耶和华？还是80%、90%属于上帝，但是10%、20%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改革中的神学家一向的坚持，人的拯救全然是上帝的工作。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全然无法称自己为义，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称我们为义。我们全然没有办法为自己赚得上帝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好叫可怒之子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流血叫我们成圣，但是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使他的百姓成圣。正因为拯救全然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有圣徒坚忍到底的这个教义。不是因为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坚忍到底，而是全然是上帝，既然他拯救就必拯救到底。但是我们的传统之中最杰出的改革中神学家也强调，圣徒的成圣过程同时是上帝的工作，也同时是人的工作。圣徒成圣过程中的这种神人合作，并非是上帝做40%我们做60%，或上帝做99%我们做1%，不是100%是上帝的工作，也100%是人的工作。 Totus 这是在讲什么？这不外乎就是罗马书6章的教义。罗马书6章第4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为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是谁叫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谁使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但是是谁有新生的样式？约翰欧文写，凡上帝在我们里面按照恩典所做的，他也命令我们按照义务行出来。既然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必借着我们工作，因为这同一个工作是他圣灵的工作，也是出于人意志的作为。换句话说，在成圣的过程之中，我们圣徒是行走上帝所指定的道路，是窄路，是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特别是效法他儿子的顺服。约翰福音15章10节，我们圣徒是凭着上帝所赐的能力成圣，他在各样善事上装备我们，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希伯来书13章，我们圣徒是按照上帝所赐予的意志成圣，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因为这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3节，上帝他首先动工，全然是上帝恩典与大能，但是领受恩典与大能的人行出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活出新人的样式，不是上帝替我们做，是我们行出，我们遵行，我们顺从。上帝赐予圣徒成圣的能力、意志、情操，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他赐给我们他的灵，叫我们能够遵守他的旨意。但是成圣的行为全然是我们的，而且这个非常重要，凡被赐予成圣能力的，必然也必须会行出成圣的行为，因为好树必然结出好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23节的只要。只要倘若果真想必 agay 两个希腊字，这在新约里面并不是表达不确定，好似保罗不确定哥罗西的圣徒是否真的会持守信心坚持到底。只要这两个字凸显一个既定的事实，比如说在以弗所书3章2节，想必 agay 同一个字，你们曾经听过上帝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你们一定听过。或者以弗所书4章21节，如果同样的 agay， 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你们当然就是这样学习了基督。保罗用只要来劝诫圣徒，正因为保罗他不怀疑圣徒是否会坚忍到底，所以他提醒圣徒们，得救的人就必然行得救之路，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不表示23节没有实质的警告意义，你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在做的是什么、right? 有些人你张开眼睛看，你有些人的确不持守信仰，他们不坚持到底，最后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最终失落，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做该做的，没有足够的表现，他们的努力不够。他们没有努力，他们没有持守，是因为他们就从来没有得救。因为得救的人必须也必然坚忍到底，因为一个人的坚忍到底就证明印证他得救的身份。23节对圣徒来说是劝勉，对自认已经得救却不持守信仰的人是最严重的警告。这其实不外乎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的蒙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后书1章10节，既然你们已经重生， 就该活出新生的样式。既然你们已经领受圣灵，你们就不应该让他担忧。既然你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是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那么你们就应该行出他预备叫你们行的善事。或者用哥罗西书一章的用词，既然你们，第九节，满有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既然你们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第十节，你们行事为人就应该对得起主，你们就应该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知识更加长进。哥罗西书就是一封关于知识的书，知识、智慧、教导、奥秘、道、福音的真理，这一列的用词在哥罗西书重复的出现。保罗要哥罗西人持守正确的信仰，不要被花言巧语迷惑，不要跟从人的命令和教导。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知识 ，theology， 上帝的知识就是神学。他们领受了神学，还要对上帝的知识有长进，因为他之后会提到，他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他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更新的。保罗在乎哥罗西人有正确的知识，有正统的教义，有纯正的信仰内容，因为这关乎一个人得救与否，这关乎生死。你们要持守信仰，你们不要离开了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盼望。我们洪恩堂强调最纯正的信仰内容，我们教导正统的教义，我们看重知识，我们不像其他人。也许你听过其他人说人不需要知识，传福音从来就不需要讲神学，神学不会让人信耶稣，但是你的故事会让人信耶稣。其他人说不要讲圣经，你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完了也不会有人信耶稣，但是要讲你的故事，你要告诉人上帝怎么样医治了你的肿瘤，怎么样修复了你的婚姻关系，这样子人就会信耶稣。哇，那是其他人说的，我们不这么传福音，因为我们明白没有真的知识就不可能传圣经中的耶稣。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吗？我们真的相信属灵的知识必然产生那真心纯真的实践吗？还是我们骨子里仍然不免认为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知识很好，教导很重要，但是教义正统没有办法提供实质的帮助。我们早上来听一篇好的讲道，但是礼拜天下午我们要去找一些实用的东西。也许我们不说个人故事，我们不做个人见证，但是我们强调自己的敬虔，我们强调自己的谦卑。教会不搞医治特会，但是会办茶会、座谈会、圆游会，这样就吸引人进入教会，这样就吸引人来信耶稣，这样就传福音。也许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纯正的信仰必然是叫人谦卑的信仰，但是我们传的是这信仰的对象，我们不是传自己的谦卑，我们不是传自己的好见证。领受上帝的知识的人知道，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必然不是那永生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要 拯救罪人的知识。人需不需要知识？人需不需要知道自己是罪人？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人有肿瘤，人有婚姻问题，但是他真正需要的，但是罪人真正需要的，就是他无法拯救自己。罪人真正需要的，就是救赎，唯独属于耶和华上帝。知识重不重要？我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你离弃知识，我也必离弃你。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保罗说他就是为了这个信仰、这个盼望、这个真理、这个知识、这个道、这个上帝的儿子成了奴仆。他服侍的是这个福音，不是别的福音。保罗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受苦。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很快乐，因为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我知道上帝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仆役，要把上帝的道传得完备。保罗为什么说他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这是新约解经里面一节最难的经文之一。罗马天主教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你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 ，right？ 人的受苦就补足了基督在救赎之功、十字架之功上面的不足。但是，这很明显的不可能是我们的解读，因为如果保罗说他补足基督未尽的苦难，就是补足或者完成上帝儿子十字架的救赎之功，那么他就是其实就是否定了基督救赎之完整之全备，他就是否定了十五到二十节至高全备有一切丰盛的基督。补满这个希腊文字眼非常特别，只在这里出现，但是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有用类似的字眼，比如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他告诉哥林多人斯提法纳，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七节，弗图拿和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高兴，因为他们补上了你们不在我身边的遗憾。或者他对腓立比人说，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以巴弗做基督的工作，不顾性命，几乎致死，为要补足你们供应我不够的地方。补足补满，就关乎一个人身在或不在某处。我们可以合理的判断，当保罗说他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他不是说他在完成基督的救赎之功，但是他确实在地上代表现在在天的基督经历苦难。我们教会最近在推行探访，家庭探访，长老和牧师会花时间到各个家庭去探访你们。我也略略听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对此有点抗拒。Well, it's okay, 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牧师说要来探访我们，我说不用不用麻烦你不用到我们这里来，我去你那里，我们聚会就好了。哇，为什么牧师和长老要探访你们牧师老人家在家里闲得没事做，吃腻了师母煮的菜，燕华他的事工不够多，他想找一些事做。Why？ 因为基督教会的奴仆忠实执行他们主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任务，当他探访就是忠实了呈现一个基督教会在天的头，实际与他在地之地同在的这个事实。人在地上补满基督的苦难，保罗他到底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问任何有关保罗神学的问题，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我们就回到 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基督不在地上，而他的圣徒在地上，他的肢体，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在地上，他的教会受迫害，他受迫害。当逼迫教会的保罗成了教会的仆役，他就成了基督在地的肢体，他受苦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但是他为什么用了这个字眼补满？为什么保罗不直接说他代表代替基督受苦？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这些更大，因为我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哦，什么是更大的工作？显然不是十字架的救赎之功，行更大的神迹吗？神迹奇事，五饼二鱼，有比这个更大的神迹奇事吗？有人走在海水上面吗？有什么神迹比复活的神迹更大？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叫多少人信主？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多少人跟随他？最后在这个最伟大的神迹之后，他要问他的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耶稣说他就是为了传道而来。上帝有一个儿子，上帝叫他的儿子成了传道人。但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耶稣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传道人。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信徒跟随他？什么是更大的事？耶稣升天之后，3000人在五旬节得救，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罗马，传到西班牙，传到地极。我们的主在地33年，他传道3年，但是2000年之后有人继续在传讲他的福音。更大的事就是实现大使命，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由大地增长到以索比亚，增长到哥罗西，增长到土耳其，到欧洲，到美洲，到西班牙，到台北，到台湾。而这一切都是在苦难和迫害中所成就的。保罗说他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不只表达这就是他主对他的心意。在使徒行传9章，耶稣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为我的缘故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说他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就已经预告基督在地的身体教会，我们必然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如何，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这就是父所指定的道路，这就是子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就如何受苦得荣耀。也就是说，当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我们不再以为是非常的事，安逸的教会才是非常奇怪的事。也就是说，传福音有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总要传那最难传的福音。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苦难的福音，就是不忠实基督的福音。保罗说他要把上帝的道传得完备，这道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上帝要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历世历代的奥秘，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诗篇二章，诗篇十六章，诗篇二十二章，四十五章，一百一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历世历代的奥秘，就是上帝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等到时候成熟，加拉太书四章，成了女人的后裔，且生在律法之下，我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这奥秘就是，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你们就是我们，原与上帝隔离，心智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我们，上帝要我们知道这奥秘在我们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他儿子曾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老约翰后来说，他们听见看见亲眼看到亲手摸过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后来又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扫罗显现的基督。但是这还不够，这奥秘有丰盛的荣耀，因为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原文没有动词，原文很简单，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hope of glory。 我们中间有些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吗？你明白吗？ Sinclair Ferguson 富格森博士曾经说，他刚信主的时候，如果记得没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说有一次他听到这段经文的讲道，在回家的路上，在晚上回家的路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就他一个人。 you know, 你听到一篇好的讲道，那真正能够带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讲道，有的时候上帝给你最大的恩典，就是在讲道之后，你不需要与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拉分享。富格森博士说， 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基督在你里面荣耀的盼望这几个字成了基督在我里面荣耀的盼望。富格森博士说，他一路跳舞回家。我们有些人去年看过富格森博士来到台北，你可以想象富格森Dr. Sinclair Ferguson 跳舞，但是你可以相信富格森跳舞，不是吗？因为这几个字，基督在你里面也成了你荣耀的盼望，因为这几个字也叫你心花怒放，欣喜雀跃，不是吗？这几个字对其他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一段经文，只不过是个字句，没有实用的价值。但是你这被上帝拣选的人，有圣灵在你里面，你称上帝为阿爸父的人，基督在你里面是你荣耀的盼望，就成了最重要最宝贵最实用的事。因为你知道所有实用的事有一天都不再实用，因为你在世上有各式各样的苦难，你的儿女不听话，你的父母不跟你讲话， 你知道，就算你的儿女听话，你的父母是最敬虔、最体贴的父母，有一天你都要失去他们，有一天你要失去每一件事，你要失去一切。但是基督在你里面荣耀的盼望，如今在地上，基督在你里面是你荣耀的盼望，就表示有一天你要在天上得到这荣耀的盼望，他就是你存在天上荣耀的盼望。所以当人们来问你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已经准备好了，不是吗？因为你真的明白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认识他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你不只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吃过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他的道对你来说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保罗说，他我们宣扬，唯独他我们宣扬，这个是今天讲到的主题。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已经不够了，最后有一些应用。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奴仆执事，他不止传福音，也必然顺服在这个福音之下，他必然顺服这福音对他自己的定义。他说，我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正因为最不配的罪人领受了最宝贵的恩典。罪总是在福音之下，在恩典之下才显明罪的本性，罪的罪性。在哥罗西书，保罗先告诉我们救赎的解决方案，才陈述救赎所解决的问题。人需要先明白解决方案之伟大，不外乎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才能够开始明白自己问题之严重。其实保罗不需要告诉我们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他的书信就知道，能够传这样罪人得赦免福音的人，必然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们也不需要我告诉你们我是罪人，在座的有些人比我自己更了解高阿丹是个罪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讲福音，他必须深切认识自己是罪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自己的罪性有多深。我不需要告诉你我的罪性有多深，但是让我告诉你。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哎，还是洪恩堂夫妻不会吵架的吗？夫妻吵架的时候会说，我真希望把你讲的话录音下来，你真的应该好好听你所讲的话。为什么？因为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会对对方的人性有一种过分乐观的认知，你会认为对方如果他听到他自己讲的话，啊，我的逻辑怎么会这么糟糕，我怎么会这么的恶劣，真的是我错了，他马上就会痛哭流泪，五体投地，然后马上就会认错悔改，求你原谅。 Right?我真希望把你的话录下来。好，前几天我和小玉吵架，事后我才发现我手机录音的功能是打开的。五个多小时录音，所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嘿，小玉，来听听这个录音吧。小玉听到录音以后马上认罪悔改，求我的饶恕。当然不是。我一直以为听自己讲到录音是非常痛苦的事，那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听过我自己吵架的声音，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I mean, 我不是要说啊，我错了，我认错，谁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认错。我说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就从我自己的声音中认出来我自己的罪性罪恶有多么的深，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救主，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需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的妻子为他舍己。保罗能够对婚姻有什么教导？保罗，据我们所知，保罗他根本就没有结婚。哥罗西书三章，以弗所书五章，哥林多前书七章，这对我们有什么婚姻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你要有实质帮助，你去买辅导书，去看 Good TV， 看个人见证。他怎么会懂婚姻？保罗懂婚姻，因为他深切的认知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抓到婚姻本质的重点。婚姻真正的意义是反映基督爱他的心腹。我们都会说丈夫要爱妻子，因为妻子是女王，她值得被爱。基督爱他的心腹，这心腹全然不值得他爱，这心腹本来是淫妇，但是基督爱他的心腹如同爱他自己的身体。基督爱他的心腹为他舍身，教会的头为教会的肢体舍身，所以教会顺服教会的头基督。丈夫们，我们的婚姻有什么问题？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的婚姻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你的婚姻有什么问题。我们婚姻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没有为我们的妻子舍身。但是你不可能为你的妻子舍己，除非你先明白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为你这个罪人舍己。妻子们，你的婚姻，你们的婚姻问题是什么？ Well, let me tell you， 你不可能顺服，你不可能敬重你的丈夫，除非你先明白基督为你这个罪人死，好叫你顺服他，认他为主。耶稣对我们教养教导孩子有什么帮助？耶稣他自己又没有小孩，他如何教导我们养育孩子？他如何教导约瑟玛利亚养育他们的儿子？你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父母们，你们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们孩子们有许多的需求，但是他们最需要，唯一需要的是什么？父母儿女之间需要有健康的关系，有良好的沟通。Yeah， 也许我从小就离开教会二十多年，我和我的父母讲不上几句话就翻脸。也许我们应该学习沟通，也许我们需要多花时间陪伴彼此谈心，但是我最需要的，我唯一需要的，说真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他们为我祷告，长久恒切多年，跪在地上流泪的祷告。父母们，你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你与他们建立好的关系，也许你不会与他建立好的关系，也许他从来就不会陪你谈心。而我知道你们中间人想到你的孩子，你的心就被刀刺透。 你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你为他求，叫他以他天上父的事为念，叫他尽心尽力尽心爱他主他的上帝，叫基督在他心里成了他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身为父母，你能够为你儿女做最好的事，就是你自己认识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成了你荣耀的盼望。因为唯有如此，你才知道该如何为你的儿女求最宝贵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了你的奥秘，这奥秘就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你不止拯救，你铺好了拯救的道路，你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你的圣徒明白自己所领受是何等的奥秘，不外乎就是你的儿子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稳固的根基。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持守信仰坚定不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凡事有喜乐。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为此感谢你赞美你。我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祷告，